火塘就在不远处的屋子里，光从屋门照耀出来，落在李深潭身上。半长的白发在微风中摇曳，他回头看向莲漪微笑的时候，莲漪情不自禁地说道， 真好看，不穿你那个黑色的奇怪衣服也很好看。 李深潭见时机不错，便微笑着说道， 不然你与我一起去。 不过为了防止你离开，得早点找机会给你下了赤骨才行。 李深潭的神情一下子就垮了， 这也太破坏气氛了吧。 等你成了我的阿柱，整个寨子都是你的，等你学会炼尸了，族中还有一位金尸可以供你驱使，到时候这整个秀珠州也都是你的，反正外人也因为瘴气不敢进来。 算了，我还是翻过吧。 李神坛只是想跟他一起大兴西北而已，却没想到这姑娘一心只想 带到蒜椒烘干。旁边等待的莲漪也坐在地上睡着了，非常安静。此时的莲漪与白天有些不同，醒着的莲漪看起来非常矫健，有种独特的活力，而现在的莲漪却安静乖巧的像只兔子。李神坛看了一会儿便收回目光，将锅里的烘干蒜末都倒到石碾上研磨成粉，最终他想了想，还是脱掉自己的冲锋衣披在了莲漪的身上，以防这货感冒。待到天亮，大姐们一个个神清气爽地出来干活了，李神坛和莲漪两人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指挥着众人将所有土酒进行多次蒸馏。寨子里的土酒度数很低，全都没有进行过二次蒸馏，所以并不符合浸泡蒜末的条件。按照胡说的叮嘱，他们必须先把土酒变成烈酒，才可以将粉末倒进去，浸泡成低浓度的蒜素酒精溶液。蒸馏过程中，李神坛麻木地看着大姐大婶们忍不住偷酒喝，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大白天的就扯着自家阿柱进屋去了。李神坛心说，这寨子里的人也都忒随性了吧。不过说实话，这也不怪大姐们，烈酒蒸馏时飘荡出来的酒香气实在让人忍不住就想尝几口，然而寨子里大姐们又没喝过烈酒，所以喝几口就晕晕乎乎的了。不光是大姐们，就连莲漪都挡不住这烈酒的诱惑，喝了几口便进屋呼呼大睡去了。临进屋前还叮嘱李神坛不要逃跑，金狮老人家就守在寨子门口呢，你敢跑，那位老人家就揍你。李深潭听到这话的时候，差点就把手里的酒坛子给摔地上了，造孽呀。连族人酒醒了，当他们再次走出自己的屋子并看到李深潭时，纷纷对李深潭投去了尊敬的目光。李深潭心想，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勤劳感动了他们吧。这些人喝完酒都去玩耍了，由他一个人在这里费劲巴拉的蒸馏烈酒确实很辛苦啊，而且自己这是为了救连族人，这感天动地的善举肯定会让连族人感动的。李深潭高兴起来了，等他在连族里有了一定威望，说不定就真能带大家一起大兴西北了。果然真心诚意的当好人就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啊。只是还没等李深潭高兴起来呢，就听这些回来的大姐大婶小声说道， 族长找的这个阿柱真是好厉害啊，竟然能酿这么烈的酒，你都不知道我家阿柱喝了酒以后，哎呦，对呀，酒太香了。 李深潭神情开始变得麻木起来，原来这群人对自己投来尊敬的目光是因为自己教会他们如何酿造烈酒，而不是因为自己要给那些病人治病了。这个连组怎么感觉就没几个正常人呢？自己在这个连组里都感觉自己正常起来了呢。他指挥着这些醒酒的大姐们将烘干的蒜粉与烈酒搅拌，这样就得到了低浓度大蒜素溶液。一位大姐问他， 这玩意儿真能治病吗？ 是的，这酒里的大蒜素具有消炎、降血压、降血脂等多种生物学功能，接下来只需要将这溶液进行。 等等，李深潭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一位大姐从酒缸里舀了一碗酒就跑了。 你干嘛？ 治病啊。 说完，大姐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莲漪从屋里走出来说道， 他阿弟得病了，一直躺在家里，所以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给阿弟治病吧。 可是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萃取酒液里的大蒜素啊。 那什么大蒜素在酒里能不能治病啊？ 可以是可以，不仅能治病还能溶血栓呢。 那就没问题，正好这酒还挺好喝的，又能喝酒又能治病，两全其美。 哈哈，你们开心就好。 李深潭木然地笑了笑，然后赶去那位大姐的家中。当他赶到的时候，大姐已经将一碗酒都灌进了自己阿弟嘴中。这碗可不是什么小碗，而是脸一样大的大盆碗。李深潭估摸着，这位阿姐刚刚舀出来的酒怕是得有一斤。那位躺在病床上多日的阿弟喝完酒后便陷入了昏迷，大姐有点惊慌。 族长，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阿弟吃药之前还有神志呢，怎么吃完就昏迷了？是不是这药不太对啊？ 莲漪把目光投向李神坛。李神坛思索了一会儿回答道， 我随便猜测一下，他可能是喝多了。 由于他不是特别确定这大蒜素还没有从酒液中分离出来，人喝了会不会有事儿，索性就跑到没人的地方给胡说打去了电话。 喂，老爷。 哎，生了吗？ 什么生了吗？ 李深潭都急眼了，这怎么感觉全世界都只剩自己一个正常人了呢？ 口误口误啊，这起码得怀胎十月呢，我怎么会这点常识都没有呢？哎，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大蒜素提取出来了。 我是想问，这大蒜素配酒会不会出事儿？我记得之前有抗生素是不能和酒一块吃的。 你说的是头孢吧？哎，那玩意儿确实不能和酒一起吃，容易出现休克晕厥。它是以冠头孢菌培养得到的天然头孢菌素 C 作为原料，经半合成改造其侧链而得到的一类抗生素。 那大蒜素呢？ 大蒜素倒是没事，我喝酒吃凉拌黄瓜的时候里面还有蒜末呢，放心，吃不死人。 李深潭松了口气，吃不死人就行，至于酒液里的蒜素浓度够不够杀菌这种事情，基本不在连族人的考虑范围内。 对了老爷，我发现这连族在灾变之前就已经有了完整的超自然体系，他们在灾变前还和骑士的创始人有过交集，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奇。 啊，这也没什么，例如骑士创始人仁和这样的大人物本身就有传奇之处。哎，我之前也研究过骑士的传承之法，他们似乎通过完成一系列极限挑战就能打开自己身体里的基因锁，例如无保护攀岩，例如高空跳伞，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大海里的生物凶猛，所以没法冲浪，天上鸟类领地意识太强，频繁攻击高空飞行物，所以没法跳伞，这一门传承基本算是断了。哎， 那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类似的神秘传承？ 他对这些东西向来都是很感兴趣的，有机会也想研究一下连族里炼尸炼骨之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类似的神秘传承？ 这次胡说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 量的传承在壁垒联盟里还有一两个，只是这两脉的人太久没出现过了，很可能已经死在了灾变之中。 壁垒联盟以外呢？ 也有，那是178号壁垒一直都在抵御的敌人。 什么样的敌人？ 一群自称巫师的神秘人，数量极少，却统治着西北以外的世界。他们内部似乎有着一整套炼金体系与法术体系，不过他们的统治比较松散，不像壁垒联盟里如此集权。 李神堂挂断了电话，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挺想去见识这所谓的巫师有什么能耐。三天之后，大部分生病的连族人都奇迹般的康复起来，除了每天醉醺醺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后遗症了。从这时候开始，连族人看李神堂的目光才出现了真正的变化，路上见面都主动以尊敬的态度与他打招呼，这让李神堂非常受用。如今他唯独担忧的是，连一恐怕又要想办法对他用斥骨了。就在李神坛辛辛苦苦想办法拐着连族人一起大兴西北的时候，西北144号壁垒里突然扯起了上百条红色的横幅，交够壁垒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人种地全家不饿。这种显眼的横幅出现在壁垒的大街小巷，壁垒外的集镇上也不例外。不仅仅是横幅，王月熙还组织行政中心数百名员工走上街头，在壁垒数十处人流较多的地方摆好小桌子，桌子上放的全是宣传单页。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吸引了无数居民与流民前来围观，询问到底怎么承包农田。工作人员面对任何问题都对答如流，详细解答所有人的所有困惑。在此之前，王月熙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岗前培训，要求他们务必以最好的态度来面对居民，并且绝对不能出现人家问什么自己却不知道的情况。事实上，大家比任小素他们想象中还要热情一些。然而问题来了，壁垒人始终是习惯了城市里舒适生活，谁会愿意弃家舍业的跑外面种地呢？虽然大家咨询的热情，可真要说让他们去种地，大家就笑着摆摆手离开了，纯属看热闹耽误时间呢。而外面的流民虽然也有一些，可相对于整个西北待开荒的地带来说，这些流民的数量远远不够。这时候任小素理解为什么王氏要突然因孔氏周氏一手将这两家财团的流民都给吸引到那边去。原来人口对一个市里的发展来说是如此的重要。承包制的政策对于流民的吸引力极大，在宣发的第一周里，几乎有一大半的流民都签了承包协议。可这些人数对他们要开垦的荒地来说还是不够。而且王富贵也破天荒地找到任小素诉苦，他是西北商会的会长，代表整个商会发声也是理所当然的。王富贵坐在任小素的小院里说道： 少山啊，首先我肯定知道保证西北农田是一条红线，谁都不能碰，这毕竟关系到西北的经济命脉。可是现在大批流民都跑去种地了，我们这西北商会的货物装卸、打包包装、物流运输等等基础岗位全都出现了人力短缺的情况。这事儿要是不严重，我也绝不会来找你说这个事情，而是现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商贸的正常运转了。有些工人知道我们缺人，当场给自己涨了3倍的工资。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只是希望少帅你想想办法。 任小素陷入沉思，治理壁垒这种事情绝不像以前打架那么简单了。以前是你把敌人弄死就好，非常纯粹，而现在你的所有决定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商贸也是如今西北很重要的产业了，没有西北商会也不会有144号壁垒如今的繁荣。 也就没有央司丝毫壁垒如此充裕的财政收支。所以人口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王月熙考虑问题比较长远，他在任小素提出承包制的时候就提过人口问题，并建议壁垒给予居民生育补贴，并减少居民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费用。任小素同意王月熙的这些建议，并让他尽快推出相关政策。可问题是，你再怎么鼓励大家生育，大家也没法直接给你生出个18岁能干活的大胖小子吧。只能说这个政策实在太长远了，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不过任小素也并不是逃避问题的人，他没有再和王富贵、王月熙等人商量此事的对策，而是直接找来了大忽悠，开始商量大兴西北的配套计划。找王月熙和王富贵，那商量的都是正经对策，找大忽悠，那就明显是要想点不正经的对策了。大忽悠到了任小素的小院里，客客气气地笑道： 少帅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任小素开门见山地问道。 从哪能弄来几千人上万人一起大兴西北呢？ 这么多？ 大忽悠心中寻思，自己以前也就拐一两个人来大兴西北，这少帅一出手就是不一样啊，开口就是要拐上万人。这大兴西北的事业看样子是要升级换代了，马上就进入 2.0 的时代了。可问题在于，自己上哪儿弄这么多人呢？任小素见大忽悠面色为难，便忽然说道： 你这边最近一直有在接收中原的情报对吧？周氏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火种如今已经连最后一座壁垒都弃守了，全都逃到了北方与草原接壤的地带，恐是只剩下一座海边的壁垒，但看样子不出半个月就会被王室占领，大量的难民向南方逃逸过去，但周氏自己也乱，很多工厂开始罢工，难民吃不上饭，流民也吃不上饭，很惨的。 这些都是因为我杀了周氏的首脑造成的吗？这都是我的错。 虽然这是直接原因，但少帅你也不用过多的自责，毕竟周氏自己的管理就比较混乱，现在这么多人吃不上饭，跟他们急着内斗不理民生也有关系。 大忽悠是觉得人都杀了也没必要为此自责嘛。再说了，周氏自己做了错事接受惩罚，本身也就是咎由自取。说实话，大忽悠最近发现任小素接手壁垒后越来越仁慈，他有点担心任小素走上另一个极端。毕竟义不从商，慈不掌兵，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未必能带领西北生存于这乱世。大忽悠想到这里，便想要劝劝自家少帅，千万别有这妇人之仁，对待敌人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才对。结果却听到任小素面带悲悯地说道： 那不行，这些难民和流民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确实和我有些关系。你看，我杀了他们的首脑，导致他们如此悲惨，那我作为补偿，接他们来西北吃饱穿暖，是不是理所应当？ 少帅，你无耻的样子真是很符合大兴西北的核心思想啊。 那就这么决定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么把他们带到西北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实话，任小素和王月熙他们讨论大兴西北的政策，总觉得有些别扭。不是说他不想让西北繁荣兴盛起来，也不是说王月熙他们讲的东西他不懂，相反，他也挺懂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和王月熙那些正经人混在一起，他就觉得有点施展不开手脚，总觉得正正经经按部就班实施计划不符合他的性格。现在跟大忽悠合谋的时候，他就觉得身心舒畅了，这才是大兴西北计划本来该有的样子呀。 首先这些人是必须拐回来的，你也知道那些人在中原忍饥挨饿， 现在还好一些，还有树皮什么的可以啃，但是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与流民，说不定总数都已经超过百万了，就算是啃树皮啃树根也养活不了那么多人。一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因为我而饿死，我心里很悲痛啊。 少帅仁义，没想到少帅不仅文韬武略，竟然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境界。我仔细想了想，咱们绝不能让这些人就这么饿死。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大忽悠话锋一转， 而且不光是周氏那边的难民与流民可以大兴西北， 还有谁？ 少帅，你忘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火种的一些残部刚刚逃离到北方与草原接壤的地方，他们的领袖已经被王室实施了斩首计划，如今正是群龙无首的情况。那群人傲气得很，谁也不服，不管到谁的地盘上，谁收容他们都要头疼无比。但咱们西北偏偏就有一个在火种能服众的人。 大忽悠说的是 P5092。要知道，当初长城北线一战， P5092 获得了大部分前线将领将士的尊重和钦佩，只是火种一根筋的非要追走。结果就是 P5092 为了顾全大局，直接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名离开。这不光是大义之举，还对火种各个部队的将领有大恩。如果是其他人去收服火种残部，估摸着那些火种将士就算成了残兵败将，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傲气，不肯接受招安。但 P5092 去，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任小素一拍脑门， 就是啊，还有那么多火种将士在北边忍饥挨饿呢，这事要是让 P5092 知道了，恐怕也不忍心吧。那些将士可是为了中原流过血的，他们说要为中原火种存续而战的时候，我都有些动容呢，这谁忍心让他们忍饥挨饿？我这就找人把 P5092 喊来。 说完，任小素和大忽悠相视一眼，然后又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待到 P5092 来了以后，任小素直接交代， 是这样的，我需要你走一趟中原北方，召集你的旧部与战友一起来大兴西北。 这时候大忽悠又补充了一下那些火种将士们的现状。果然 P5092 听完便面露不忍。任小素很清楚，这货冷静归冷静，但还是挺看重情义的。只是 P5092 疑惑道， 可是按照大忽悠所说，火种将士还有10000多人，他们怎么越过王室来西北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手书一封，你直接随着西北商会的商队去草原，到那里后你把信件交给草原上的那位大汗，他会安排牛马来运送将士们，到时候你们不要从中原过，从北方草原绕道回西北。 大忽悠眼前一亮，少帅这朋友遍天地就是好呀。寻常人想带领10000多将士绕到北方草原，不光要担心粮食，恐怕还要担心被草原游牧民族袭击。可现在不同了，草原那位少年雄主跟少帅亲弟弟似的，这下不仅没人袭击，还有牛马驮运。 P5092 听了这话，认真地对任小素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少帅还能记得那些在长城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他们守护中原的义举让人感动至深，我怎么可能忘呢？快去吧。 P5092 离开了，大忽悠开始盘算起来， 这下144号壁垒扩军的事情都解决了，从壁垒内征兵应该有3000人数，到时候火种这残兵一来，我们这里的军队规模瞬间能达到20000，而且火种那边战斗力极强，一个个身体素质比咱们的尖兵都要厉害，这要是成了少帅你的班底，这西北可就真的没人能和你争什么了。 任小素客气地摆摆手， 低调低调。 俩人探讨大兴西北 2.0 计划的时候，并没有其他人旁听， 一开始杨小锦还听着，结果她看到这俩人的做派，直接翻了个白眼去买菜了。如今整个西北已经扩军到13万兵力，而任小素他们这边眼看着就要成型的2万大军，明摆着将成为整个西北军兵力最强的建制。军饷的话，144号壁垒的商贸税收就足够了，粮食的话就让周莹雪多种土豆，再从庆氏买一批，只要撑过今年，待到大家开荒后，明年肯定能跟上供应。至于军械，大忽悠也表示这事不用担心，只要成军，司令那边自然会给配上的。西北缺粮，但从来不缺军备。在此之前，西北为了在乱世中存活，工业与农业的结构确实有些畸形，但现在这畸形马上就能完成结构调整了。如今他们需要思考的难题就是如何将周氏那边的难民给带回来。 周氏和王氏恐怕不会坐视咱们西北就这么把人带走，咱们知道人口的重要性，王胜之也同样知道，现在从周氏来西北是必须经过王氏的，不然就要走崇山峻岭，难民肯定吃不了这个苦，而且怎么让他们跟咱们走呢？ 很多人会因为人工智能而忽略了王胜之的谋略，要知道他早些年就能把周氏玩得团团转，61号壁垒那一手策略更是给孔氏周氏气得牙痒痒，这种身居幕后的大谋士怎么可能坐视西北从周氏挖人？要知道王胜之早就把周氏视作囊中之物了呀。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不用担心，我亲自去一趟中原。 任小素这一趟去中原没打算跟人打架，所以也就没带那么多人，而且如今中原是王氏和周氏的地盘，他们西北人去执行大兴西北的计划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不过大忽悠还是不放心，死皮赖脸的非要跟着一起去中原。用大忽悠的话说，他是负责整个西北外勤的人，有他跟着，少帅也好第一时间获得情报嘛。其实慢慢的大家也就发现了，或许少帅跟王富贵这样的老人感情更深，但在西北政务上，少帅身旁的二号人物绝对是大忽悠没跑了。一方面是大忽悠确实很有能力，例如王运、季子昂这样突然来大兴西北的人物也都是他挖来的，情报工作更是稳中有序。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大忽悠实在太会拍马屁了，而且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拍起少帅马屁了脸都没打算要的，抱大腿抱的实在是太紧了。离开之前，任小素和王月熙开了个小会，王月熙问任小素此去中原是为何，如今西北需要有人来主持大局呀。于是任小素就回答说是去解决人口问题，这回答当时就把王月熙给说愣了。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如今只能用时间来解决，从今年开始鼓励生育，15年18年后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口。至于其他引进人才的方法，不是他们不敢想，是确确实实实现不了。王氏死死地卡着通往西北的路，根本不会让西北有这个机会。可是王月熙现在看着任小素轻松的模样，忽然发现对方已经胸有成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周氏各个壁垒外聚集着大量的难民与流民，数量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其实任小素与大忽悠也有些误会周氏，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周氏不作为，内部斗争混乱，才导致流民和难民忍饥挨饿。可实际上不是周氏不想管，而是实在管不了。北方孔氏与火种合计40多座壁垒，如今已经是10室4空，这近乎一半的人全部难逃，有些死在了路上，可大部分人 还是顺利地抵达了周氏。这个人数绝对不是周氏所能承受的。在此之前，王氏建立的61号壁垒吸纳流民，导致周氏许多工厂停工，农田荒废，所以周氏本身也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这就让他们更加无法顾及难民的死活了。有时候周氏的人都在想，王氏是否在宣布61号壁垒吸纳流民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一环套一环的策略了。这不是神话王胜之的谋略能力，而是大家与王胜之打了10多年的交道。以前王胜之就用7年的时间布局养蚕业，骗大量流民逃进山里养蚕，让周边财团恶心的不行。期间还有粮食策略、商业策略，无计其数。外表上看去，王氏、孔氏、周氏在中原核心地带三足鼎立，可其实王氏才是财力实力最雄厚的那一个，不然也无法支撑他全民兵役的政策。这是与庆枕截然不同的手段，庆枕更擅长军事上的未雨绸缪，而王胜之则最擅长从民生、工业、农业、商业上进行布局。两人性格完全不同，但无疑都是对手最头疼的存在。任小素在周氏69号壁垒外面默默地看着那些流民，原本他是兴冲冲地过来拐人，结果当他看到难民经历的一切，也真的有些不忍心了。难民们在壁垒外面扎起了窝棚，以此来遮风避雨，他们每天只能从周氏手里领一碗稀粥，稀到看不见米粒的粥。壁垒周围的树全都变成光秃秃的模样了，树皮不见了，只剩下白花花的树干，树叶也不见了，仿佛春天从未到来，满目依旧是冬天时的凋零景象。一些难民带着麻木的表情躺在自己的窝棚里，身旁的孩子哭着喊饿，可大人却无能为力。附近能吃的东西已经被全部吃完，有些人甚至吃错了东西，当场中毒身亡。这一幅景象宛如人间炼狱。任小素认真说道， 大兴西北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大忽悠郑重地点点头， 其实王胜之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据我得到的情报，他原本可以快速实施安抚政策，这样一来难民就不会难逃的这么多，可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坐视难民来到南方，摧毁掉周氏的一切物质基础。周氏养不活这么多人，平民马上就要变成乱民，届时周氏部队光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工厂和农田，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这样一来，等到王氏想要南下的时候，周氏就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哎，我们也没有立场去怪王胜之，财团之争本就是你死我活，换了西北当初面对宗室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与其责怪王胜之，还不如赶紧带大家一起去大兴西北。蒸汽列车总共有1196个座位，如果全都是站着的话，装下5000人也没什么问题。按照蒸汽列车的时速来看，我们只需要23个小时就能抵达西北了。 蒸汽列车，这就是任小素要亲自走一趟中原的原因。换了别人，想从王氏眼皮子底下带这么多难民，无异于痴人说梦。毕竟这些难民本就是王氏计划中的一环。但任小素就不一样了，他有着这个废土时代里最高效的运输工具。当大忽悠说起拐人的难题时，任小素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计划。毕竟王从阳都可以从事快递押运业务，他跑跑运输也是情理之中啊。 可咱们该怎么让难民相信我们呢？他们恐怕并不愿意跟我们走吧。 却见任小素诡异地笑了笑， 都饿成这个样子了，给口吃的他们就会愿意跟你走。 说着，任小素竟是从收纳空间里取出了一枚宛如足球般的土豆来。 咱们原定昨天就抵达这里的， 但我故意拖了一天的出发时间，就是为了让周云雪给我准备充足的土豆。有这些土豆在手里，你还怕这些饿到啃树皮的难民不跟你走？ 大忽悠打量着壁垒外的难民说道： 少帅，我听张司令提起过，他说你以前就生活在集镇上，日子过得很苦，是吗？ 他们并没有直接去给这些难民送土豆，而是行走于上万难民之中，观察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此时难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说明他们的身体已经消耗完了体内的肝糖原，连脂肪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有些临时窝棚里恶臭扑鼻，里面的人不知何时已经死去，还有的人正捂着胃部疼痛难忍，这要么是吃了什么生硬的东西破坏了肠胃，要么就是胃部已经溃疡甚至穿孔。 我当时在113号集镇的时候，日子确实很苦，但也没苦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所以跟别人学到了一些寻找食物的本事，不至于饿死。而这些壁垒人初逢大难，自己也没什么野外生存的本领，很可能来不及适应环境就暴毙了。 司令说你当时很苦，他还说曾经亲眼看到你把挖矿换来的窝头给弟弟吃，然后自己到窝棚外面偷偷地嚼树根，不让弟弟看见。 任小素听到这话也陷入回忆，那个时候他恐怕都还不会打猎呢，只能跟着大人一起下煤矿干活。可他年纪小力气小，干活赚来的窝头也只够一个人吃。不过他笑了笑回应道： 说起来那时候确实苦，可是回想起来总觉得那是我这十多年里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少帅知道张司令为什么会选你做下一任司令的候选者吗？ 为什么？ 其实这也是任小素一直以来都不解的地方。 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许多珍贵的品质，那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大忽悠没有继续细说，但似乎原因都藏在那段极镇时光里了。这时候任小素看到有个小孩子藏在窝棚中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和大忽悠，他忽然蹲在窝棚门口，隔着帘子的缝隙与小孩对视，他仿佛又看到了年幼时的颜六元。那个时候的小六元还没有成为如今的草原主人。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拿出几颗奶糖摊在掌心，小孩怯怯的不敢伸手来拿。 吃吧。 窝棚里的小孩子赶忙从任小素手中抓过奶糖，可他并没有吃，而是藏在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像是要留着和别人分享。任小素看了周围的其他窝棚，然后对小孩说道： 你现在不吃，等我们走了以后立马就会有人来抢，也许你已经有了守护他们的勇气，但现在你还没有守护他们的能力，吃了吧。 小孩听了任小素的话后若有所思，然后便剥开了七八颗奶糖，一口气全塞进了嘴里。 聪明。 这时候已经有不少难民朝他和大忽悠看来，想要围过来乞求食物，但畏缩着一直不敢上前。任小素没有去给这些人分发土豆，而是当即在原地升起篝火，然后将几颗土豆扔进了火堆里炙烤。他和大忽悠淡定地坐在篝火旁，身边围上来越来越多的难民，一边看着篝火一边咽着口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进行时。二十多分钟后，任小素拿黑刀将土豆从篝火里拨出来，他丝毫不掩饰自己超凡者的身份，这让难民们恐惧而又敬畏。 我看你们都很饿了，把这些土豆分了吧。 听到这话，难民们顿时扑了上来。土豆是烫的，可这些难民就算忍着被烫伤的疼痛也不愿松手。 围过来的难民怕是有几百人，可土豆只有六七颗，根本就不够分。当第一个难民将土豆掰开的刹那，那香味一下子在整个人群中散开，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的争夺之中。很快，土豆被抢完了，许多难民在争抢土豆的过程中变得鼻青脸肿。他们看向任小素，似乎在无声地询问，还有吗？任小素默默地看着他们，土豆当然还有很多，他为了这一趟管人，甚至将土豆装了半个收纳空间。但是任小素却摊手说道， 没有了，土豆就这么多。 所有人面露失望之色，可没人敢质疑什么。忽然间，有个汉子拨开人群走了出来，手中还有一柄手枪指着任小素。 你们身上一定还有其他食物，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算是超凡者，也挡不住子弹。 如果在平时，普通人手里就算有枪，也未必敢这么威胁任小素。可这汉子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汉子见任小素纹丝不动，便拔高了嗓门， 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把你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有没有压缩饼干，还有巧克力，糖也行。我刚才看见你给那个小孩子奶糖了。 可话音刚落，任小素旁边的大忽悠忽然如猎豹般窜起，那汉子只感觉眼睛一花，手里的枪械便被大忽悠夺到了手中。大忽悠把玩着手枪坐回了篝火旁，然后手腕一抖，手中的枪械便散落成一堆零件。任小素扫了一眼，这手枪里并没有子弹，看样子是逃难路上已经用完，这汉子拿在手里只是装样子吓唬人。旁边还有人小声嘀咕道， 原来他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抢别人东西。 妈的，这几天真是受够他了，既然他已经没枪了。 那汉子见周围难民目光不善，竟是转身朝人群外面跑去，再也不敢多待一秒。 这附近还有这种恶人吗？我可以帮你们一起把仇报了。 西北确实缺少人口，缺少劳动力，但任小素对这种难民队伍里欺软怕硬的选手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人是不配大兴西北的，不如就趁现在先清理出去。难民回答， 没了，附近就他一个。 那就好。 一名难民小声说道， 您还有土豆吗？我们家孩子都已经饿了三天了，求求您给他一口吃的吧，您一看就是好人，我要不是为了孩子也不会给您开这个口，哎，拜托您了。 我身上确实没带什么吃的了，但我知道哪里有吃的，如果想吃饭活命，你们可以跟我走。 任小素手里土豆还多，但他不给这些难民吃，并不是心中毫无怜悯冷酷无情，而是只有让这些人保持着饥饿的状态，他才能够顺利地带着对方一起大兴西北。一个人什么时候最缺乏理智？是完全饥饿的时候吗？并不是，而是一个人完全处于饥饿的状态，却发现自己马上能吃到东西的时候。任小素发自内心觉得，周氏是不会管这些人死活的，王氏同样拿他们当作武器，庆氏又没法将他们带走，所以难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剩下大兴西北了。他不会让这些人饿死的，等蒸汽列车载着这些人一抵达西北，任小素就会立马把土豆分发下去，到时候不仅救了人命，而且还会有不少感谢币吧。如今他的感谢币早已突破8000大关，距离解锁第三件武器也只剩咫尺而已。任小素寻思着，自己这是救命之恩，怎么也能收获一人一枚感谢币才行。而周氏附近的难民足有数十万，自己少说也能带着10万人大兴西北吧。10万感谢币，他恐怕连第四件武器都能解锁了。想到这里，任小素看着这群难民的目光越发炽热起来。只是，难民们一听要跟任小素走，便有些犹豫了。 毕竟这乱世危险重重，正常人本能就会考虑对方免费给土豆，又要带他们离开，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一名年轻人犹豫了一下。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远不远啊？ 不远，最多一天就能到。 大家盘算着，一天就能走到的地方，撑死了也就七八十公里的样子吧。要知道，他们的状态可走不快。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任小素所说的一天就能到，那是坐着蒸汽列车的。周氏距离144号壁垒直线距离足有2000多公里，就算是蒸汽列车也得23个小时才能抵达。说实话，等这群人去了西北，想再凭自己走回中原都已经不太现实了，可以说是绝对没有回头路的。这时候任小素说道， 你们数千人在这里，就算中途想要离开也都可以随时返程，我们就两个人，还能拦得住大家吗？ 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群人给哄上蒸汽列车，等到蒸汽列车以每小时120公里行驶起来的时候，任小素真不信谁有勇气跳车。真要有那个勇气，也就不会待在这里饿肚子了呀。难民人群面面相觑着，大家其实还有很多担心，怕任小素是拐了他们去当人贩子什么的，卖给土匪之类的。大家的猜测天马行空，总之就是觉得任小素与大忽悠目的并不单纯。大家是难民，又不是傻子，也不至于真的就为了几颗土豆跟人跑了。鬼知道任小素带他们去的地方是不是真有吃的。一名年轻女性牵着一个小女孩说道， 你刚才帮忙赶走了那个欺负我们母女俩的人，我相信你，我跟你走。 任小素笑着点点头，然后从兜里又掏出两颗奶糖塞进小女孩的手里。她对周围所有难民说道， 记住，我这次虽然带各位离开，但如果你们之中还有为非作歹之人，请提前告知我，将其清理出去，因为我们那世外桃源不欢迎恶人，以免有人成为害群之马。 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任小素直接把自己放在了恶人的对立面上，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把他往好的方面想，甚至会给他冠以侠客之类的揣测。一时间好些人站了出来， 我们跟你走，但你必须遵守承诺，我们到了地方就能有吃的。 放心，到了地方绝对管饱，如果我做不到，各位这么多人可以一起揍我。 在此之前，他与王月熙商讨过关于周莹雪种植土豆与市场经济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周莹雪种植土豆不适宜大规模推广，以免影响西北的正常运作机制。但这土豆可以应急，例如眼下这种情况，以土豆来养活这么多人，让大家一起大兴西北，绝对是上上之选。只要熬过今年，从明年开始，西北将越来越繁荣。短短半个小时里，难民里差不多有一半人都决定跟着任小素走了。任小素还是觉得不够，他的目标可是带走 80% 呢。然而就在此时，他这边动静太大了，导致周氏守备部队都被惊动过来。大忽悠一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城门口的守备部队刚有动静，他便小声对任小素说道， 周氏的人过来了，怎么办？杀了吗？ 以他俩的实力，对付这100多人的守备部队真是没什么问题。任小素想了想， 先礼后兵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